德国梵蒂论坛9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聂杰集团。声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上世纪80年代在南朝鲜发生洪灾的时候提供了大量的救济物资，但是南朝鲜当局被极度的仇恨人类思想和同族对抗精神冲昏头脑，居心不良，利用袭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部地区的严重灾难来进行反朝阴谋宣传，恶意众生同族等，轻举妄动。